即是但妹妹会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东国更招，唐诗三百首，更沙对直白一直自首，过向这字行罪，不再向这字受理及恐慌，高不不能敬，车山何处正？转身因为这，日食难车松，薄膜空塔剧，暗线自特令。永别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工整修改。